对面坐着，眼神不屑一顾，起初的笑容看起来好突兀，我走错一步，坠入万丈深谷。 还是会想起你的荒唐糊涂，真刚刺在心上，血流一如注，背叛了幸福，拿爱当赌注， 曾把感情放逐， 可是难结束， 遇到你我想停止游， 让爱归真反扑， 漂泊会落幕，承诺说的那么铭心刻骨，你的眼泪让我无助， 还是会想起你的荒唐糊涂，真刚刺在心上，血流一如注，背叛了幸福，拿爱当赌注， 曾把感情放逐， 可是难结束， 遇到你我想停止游牧， 让爱归真反扑， 漂泊会落幕，承诺说的那么铭心刻骨，你的眼泪让我无助， 宽恕， 原谅那错误， 不甘我们的爱死在半途， 听见你的心还在哭， 忘不记痛蔓延速度，希望你能觉悟， 我真的领悟，伤口慢慢愈合，再被爱报复，眼泪让我无助， 你懂不懂我为爱忍辱，努力学习宽恕， 原谅那错误， 不甘我们的爱死在半途， 听见你的心还在